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的解忧和赏读嘉宾依然是汪冰老师，欢迎汪冰。 大家好。 今天呢，又是有一个微小说啊，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当然取材自真实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啊，上一次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啊写成了一个微型小说的那位题主嘛，我觉得他其实真的挺了不起的。他写的这些故事啊，包括人的内心活动啊、情绪等等，也都非常的引人入胜。今天他开始写别人的故事了，有没有听友是非常好奇的呢？一起来听听出走的娜拉是别人的妈妈。仲夏之夜，四个女人和一个妇女之友，几杯红酒下肚，故事开讲。虽然只是一些片段，但很真实。湘女湘湘，80后，两段婚姻，居然有5个女儿。因为她16岁的时候就跟了第一个先生，然后生了4个女儿。遭遇被出轨后离婚，二婚和现在的丈夫再生一个女儿。当寇一还在为此感到震惊的时候，湘湘讲述了她的烦恼，倒不是关于她的5个女儿，而是关于她的妈妈。湘湘的妈妈最近有点作，又是跳楼又是割脉，闹得他们家人心神不宁。故事是这样的，前2年湘湘妈妈遇到了此生真爱某帅大叔，然后为爱出走，离开了湘湘的爸爸，来广州湘湘这里住了2年。在湘湘的爸爸深情劝说努力挽回无果之后，湘湘父母离了婚，湘湘的妈妈和帅大叔开启了新的生活，也开始了无休止的闹腾。听着听着，寇一晃起神儿来。湘湘的妈妈原先是在小县城里生活的基层妇女，可能比较年轻就结婚生小孩了，但估计和自己妈妈的年龄也不会差太多，他们应该是平辈儿的。这是妈妈辈儿的故事吗？妈妈会为爱出走，会为爱上演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寇一脑子里浮现出自己标准见识的妈妈的面容，强势，不懂表达爱，要求子女勤奋上进，规规矩矩做人做事，各种唠叨。原来妈妈并不是同一个模板做出来的呀，还有这样勇的妈妈。想到这儿，寇一有些感慨，从小到大只会不满自己妈妈的平凡，甚至觉得她很庸俗，但如果也摊到这么一个独特的妈妈，自己的人生脚本会怎样改写呢？在大都市里要如何养育5个小孩啊，会面临多大的压力啊？寇一的额头不禁冒出冷汗。这时耳边飘进妇女之友的话音，没事儿的，真要自杀就不会到处打电话告知了，就是吓唬吓唬人。他一边说一边新开一瓶红酒给大家倒上，于是个人接着聊各自的人生故事，而原生家庭几乎是每个人都绕不过去的坎儿，对每个人的成长都有深远的影响。大家的故事都很精彩。渐渐的，周围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不胜酒力的寇一醉倒睡着了。其实这位题主在后面啊还给我们备注了一下，他说，两位老师，我写这些故事没有要评判之类的意思，只是描绘一下所见所闻，不过可能功力欠缺。我倒觉得这个故事写的挺好，挺有意思的，甚至忍不住想听这一次酒局和妇女之友啊一起 相聚的时候，大家各自讲人生故事嘛，你到底还听到了什么？也可以是连载，也可以是系列剧，对不对？问问汪冰老师。 刚才思佳的朗读非常的生动，我在想这位作者他所描摹的这个生活画面也是一幕幕的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我不禁想到了他们会长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香香的妈妈，还有香香妈妈的这段感情究竟如何点燃了她，让她愿意以一种类似于飞蛾扑火的方式扑上去，包括家庭中所遭到的变故。其实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后面所想到的，当我们的母亲和我们之前认知的不一样，成为了别人妈妈的样子，我们真的就会觉得更好吗？当然，因为每一个母亲能带给孩子生命的冲击都是不同的，所以故事给我们打开了生命的可能性。有的时候喜欢听故事，喜欢看戏看剧，就是想体验一下平行的人生，把自己带进去想一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样？借由这样的反思，就对当下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嗯，他是不是想听听我们怎么看别人这样热闹和用力的生活？因为他自己在后面也提到了，他说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醒察的人生没有价值，然而看着其他的人这么用力热闹的生活，我原本有些虚空的头脑有了一些扰动啊，所以他虽然是平静的旁观和旁听，仍禁不住好像是被扰动了。我觉得这个故事是生动有趣啊，而且听起来是非常真实的。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可能有千千万万个正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啊，在其他的地方，在其他人的身上正在发生着呢吧。可能这也就是他们生活当中某一个阶段的某一种理想吧。虽然可能在有些人看来，在期待平静生活，比如说小说中的寇一，看起来他觉得这样的人生简直是炫酷的，让他没法承受。但对有的人来说，可能这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勇气、力量、目标、梦想等等啊。就像我们在前面有一期节目当中所说的，可能在家有考生的那些家庭啊，很多考生参加完高考走出考场之后，他们的父母才去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可能香香的这个妈妈也是，当他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他也忽然就觉得自己可以去心无挂碍的去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和生活了。但是这里他的这种追求归根结底是不是真的会迎来他心目当中那种理想的幸福呢？现在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也就是说，这个所谓感受到幸福，或者是追求理想生活和幸福，甚至于寻找这种理想的生活伴侣，除了要有勇气，要突破原来的樊篱之外，可能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是否也是这个故事有可能带给我们，带给我们的题主，带给寇一和香香以及酒局上的其他那几个人的内心的一种启示呢？ 想起了我们在节目里常说的那句话，叫许愿需谨慎啊。要是愿望真的实现了呢？因为当愿望真的实现的时候，除了我们希望实现的部分变成了现实，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不希望的变化也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今天的这位作者给我们所讲述的这个他观察到的故事，当然也许有高于生活的艺术加工，但不管怎么样，提供了一种方式，就是思考人生的时候，我们好像有了更多元的角度。一方面是固执地以自己的方式去想，以自己的逻辑去写完这个故事，另外一方面就是能够把自己变成他人，放到故事当中去观察自己，观察这件事情往下的脉络和走向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可能。借由这种不一样的可能，其实我们每一个选择所带来的因果链条上的变化也会更具体的呈现出来。我倒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思考自己人生的工具啊，把自己当成别人写到故事里，看他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之后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有助于帮助我们走出自己思维的惯性。 其实就像我们的题主写的这个故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往往会从新闻当中啊，从现在的这个公众号当中，从朋友的口中会听到一些故事，或者被推送看到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时候也会对我们造成一些触动，或者就让我们平静的心情受到一些扰动。所以我觉得写故事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而今天呢，我们就特意把一本书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分享给我们的题主和其他的朋友，特别是那些愿意把自己生活当中听到和遇见的这些故事记录下来的朋友。这本书的名字叫《心灵深系》，作者美国戴安娜·阿克曼，由庄安琪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所有的语言皆是诗，每一个字都是一则小故事，一堆错综复杂的意义。我们在张口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文字生动的起源，若有人说一级阶梯，我们心中却浮现火鹤的形貌，那么对话就无以为继。然而文字是心灵通过游戏所创造的强力工具，我们用文字澄清生命的混乱，用文字捕捉泛滥的情感，用文字引诱难以捉摸的回忆，用文字进行教育。我们掌握不住自己的想法、感受、欲望，甚至连我们自己是谁都不明白，直到我们能够正确的遣词造句。我们所居住的世界除了实体之外，还有想象的世界，甚至最原始的言辞、最简单的话语，都蕴含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诗篇。由意象和幻想交织而成的心灵织锦遮护着我们，缓冲了生命的种种冲击。虽然人生如此残酷，但若我们不遮掩它、整理它，在它和熟悉的事物间建立起关联，创造心灵的入殿，那么情况还会更糟。人类最让人惊异的事实就是，我们似乎需要诗意的人生。有些人爱诗或写诗，有些人在多愁善感的情况下伤春悲秋。然而不仅于此，普天下所有的人不计年龄、不论文化，全都以诗意的方式倾诉他们的故事，以蕴含诗意的日常语言来解决问题、表达欲望和需要，甚至自言自语。如此遣词，让我们不知不觉间都成了诗人。深细的世界存在于日常生活之外，而诗意的世界虽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但却和日常现实分开。这么一来，除非经由我们所谓的诗，否则深细的生活就离真实世界更远了。经由诗，我们才能正视诗意生活的本质，使之更活泼、更丰富。诗向所有的人发言，但却向拥有眩晕热情而痛苦难当，或因难解情感而困惑，又或苦思存在奥秘的人呐喊。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刚进波士顿大学时，常在查尔斯河畔徜徉，一个口袋装着迪伦·托马斯的诗集，另一个口袋则塞着史蒂芬斯的大作。我爱托马斯感官的准确，也爱史蒂芬斯情欲的心灵。其他的诗人也吸引着我，我爱他们阐释生命的方式，他们让我注意到梦是如何形成的，我也因此欣赏最平凡的故事和物体中真正的美。诗能够提升感受和想法，使之超脱常轨，让我们以清亮的眼光来欣赏它。我知道在叶芝所谓的新的旧货摊中，诗将教导我人生的一切。我18岁的时候只会写诗，然而此后我的写作生涯有了不同的际遇。虽然我依旧写诗，但我也学会写散文，有了另外的挫折和自由。两种文体都是我礼赞和祈祷的方式，我也借此探索世界。或许写作有关大自然的文章，或许描写人性，我总尽可能秉持好奇，想要更了解人类究竟是什么样的生物，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他人的感官、热情和思想是何等的感觉。我以艺术为工具，想要发掘出真理的遗迹，写作也是引领我走入深细的大道。写诗是如僧侣般的事业，就像制表师傅一般，把细小的螺丝和齿轮卡进适当的位置。最好的诗充满了真知灼见，我们要诗人教我们观察的新方法，以免在这星球上虚度一生，从没注意过落日西沉时天际时而闪烁的绿光。我们期待诗人对奇特的事物能有所知，能照看我们，协助我们重新为情感定位，能担任心灵的信使，能提供我们知性的名片，为我们预言死亡或指出逃生之路。许多人都说诗是一种知的方法，让我们看出平常事物的特殊之处，或是特别事物的平凡之点，既能扩大亦能缩减我们的经验。它能让乱成一团的事物浓缩为辛辣的警语，亦能延伸人的观点，直到如邓恩引用的知名意象那般，以一滴跳蚤所吸的血结合两个恋人整个的世界。 很少有人能像米尔顿那样以宇宙宏观的眼光看待生命全景。米尔顿在《失乐园》中写道，整个地狱全都逃脱。他知道地狱何在，因为他经常害妻子女儿陷入地狱般的境地。他的世界包容了他，一如包容了宇宙一般。他可以写出猎户星全副武装升起，因为他经常观察猎户星座。诗就像所有的想象作品一样，是一种专心凝神，让你既能如游牧民族一般加入井然有序的冒险，亦能享受如银行出纳员安坐室内的安全。诗让我们想起已经存在我们心里，却因尚未化为可记忆言语而经常忘怀的人生和人性本质。若诗人以生动的方式描绘暴龙，那么这笼子就将如太阳一般真实。诗对人性的了解远比诗的作者还多，因为一首诗就是一部相机，一本航海日志，一部编年史，但诗却不是阐释者。哎呀，我的天哪，这个心灵深细的这个作者，我觉得他的每一个语言啊，其实都是诗一样的语言啊，他让我们认识到了人的这种认知语言思维啊，可以如何的灵活和跳脱，又如何的生动，让每一个人好像能够身临其境，跟随他徜徉在他的脑海关于诗的这种意象当中。 嗯，听着是非常富有诗意的有韵律美感的文字，其实讲的是个非常硬核的东西啊。我听思佳念完了以后，我就在想，其实他会告诉我们，诗让我们在真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之间建立了某种桥梁，也给我们不一样的视角。虽然说的是诗，但我更倾向于理解为文字的载体，就让我们有机会在现象世界中梳理出我们内心的秩序。而且从某个角度，这种秩序从来不是唯一的，因为每一个诗人、每一个写作者、每一个故事的当事人写的版本都不一样。就想到刚才思佳所说到的，我们今天有机会读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啊，我们的手机上从不缺乏被推送的各种故事，但是我们能不能透过故事看到这些，以及我们透过故事看到了什么，这可能也是每一个人在阅读的时候同时也是参与了创作。 嗯，其实虽然我们看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但它却未必是这个故事的真相。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他所看到的故事反映了是他的认知，还有这个故事在他头脑当中的显影，仅此而已。因为可能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幻象却是真的是变幻莫测的。但是这本书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题主也会喜欢，还有很多热爱以写作的方式愿意在生活当中增添乐趣的人，我觉得这本书可能都会适合你们。心灵深细这本书，华盛顿邮报啊曾经对这本书做出了评价，他说戴安娜·阿克曼不像其他作家，她的文笔动人且细腻，其中包含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与严谨的科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其他作家的一种鄙视吧，说不像其他作家，但我觉得这位女作者啊，戴安娜·阿克曼，其实我觉得她真的了不起，她既有这个女性独特的这种细腻和敏锐的视角，她同时呢，确实又是非常的严谨，像百科全书般的严谨，还有她的逻辑，内在的一些逻辑。 嗯，我们经常说感性和理性的完美的平衡，在这本书的文字当中，思佳读到的部分，我就觉得是交融在了一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去看待生活，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感性的一面，我们是不是能够从同样的故事当中读出不一样的东西？就像思佳刚才提到过，像刚才这位我们的作者所写的这个小故事当中啊，这个故事当中有很感动人的感性的部分，有为爱奋不顾身的部分，同时又在好像告诉我们生活当中某一些本质的道理和规律，又是属于很冷静很理智的部分。往往这样的故事寿命是最长的啊，它并不满足于现象的热闹，而总在热闹背后让我们能够感知到一些什么。 对，其实我觉得写作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梳理方式，梳理自己的生活啊，也从别人的生活当中去梳理自己的一些认知。我就刚才想到了那部电影叫《盗梦空间》吧，里面提到了梦中梦啊。其实我觉得像写作，像我们题主所做的这件事情，就特别像是游戏中的游戏。因为我们知道写作它本身就是文字的一种游戏嘛，但是在游戏当中，因为你涉及到了别人的生活故事、情感故事，其实这又是另外

扣一的系列之外，我们还为大家推荐了一本书当中的内容，这本书就是心灵深系。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忘了，我们的文化秩序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礼仪都是从游戏而来，就像很多动物在他们的幼年时期是透过游戏来学习一些本领，生存的本领，狩猎的本领等等等等。但有的时候我们人类在游戏当中除了获得乐趣之外，却忘了这本来是游戏，由此又增加了很多的烦恼。如何能在这个游戏和现实之间，以及在圈套圈的游戏当中，能够真正的享受，充分的享受到生命的乐趣呢？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题主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啊，就是写作。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也开始想到说，用写作的方式不光是记录自己观察到的生活，特别也是整理自己的生活。我们在节目里也给大家提供过建议，如果你的头脑当中的很多的思绪让你觉得难以承受的时候，把它写到纸上，把它用文字的方式，像刚才我们介绍这本书中所说到的，找到秩序，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去观察的故事。特别是提醒大家，其实每一个事实都有无数故事的面向，我们每一次的书写就是一个对事实的在创作。其实比起100%客观的反映现实，更重要的是你创作的视角就代表了你的思维模式。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成为自己的观察者，哪怕通过书写的方式，那你就可以在人生中的一天中的一个片刻成为局外人。而这样的局外人的视角会让你在局中的时候更清楚地觉察自己的身份，也更清楚自己在经历什么。我记得刚才思佳读到的一段话里面，其中有大概的一个含义和观点啊，就是说故事或者诗或者文字能让我们在不完美的世界中找到一种暂时的完美。其实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位作者所写的一个有些伤感的故事，当它变成故事的时候，当我们用审美和欣赏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它也有了一些完美的意味。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故事当中的那个有情人哈，就是那位特别有勇气的抛弃了自己的原来的家庭，而和这个帅大叔啊一起投奔新的幸福生活的那位母亲。其实我觉得《心灵深系》这本书当中所说的另外一段话也挺适合他的，这说到了爱情。他说，情人就像占卜的巫师，在恍惚中能窥见恋人的心和灵魂。如果其中一人抛弃另一人，那么他们的私密世界瓦解了，现实粉碎了，父系那一方就像孩童嬉戏时破坏全局的罪魁祸首，拒绝认可游戏的现实本质和吸引力，否定这些幻觉，游戏就只好结束。幻觉这个词其实就意味着魔力，当爱的游戏停止，我们会说魔力消失了，幻觉破灭了，我们再度回到俗世凡尘。这可以解释这位母亲和他的帅大叔啊，又在现在闹得不可开交的一切。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可以是心灵深系的时候，也许我们自己就获得了最深刻的也是最轻松的某种解脱吧。感谢汪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是好书慢读。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Twinkling stars that dance like fireflies, and the blushing fruit that hangs upon the vine, and the face of a baby as he forms his first smile. I see.Takes his first flight. I hear you. Why do you hide among the nameless and forgotten? Why do you walk along these long, for so much is wrong. Your love is my beginning, and I know it won't be too 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在今天的好书慢读里，为您节选闲着片段。不用上班的下午，看侦探小说的时候，你们会为次要人物的语言拍手叫绝吗？我会的，而且我深深地知道，这正是我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原因。我喜欢的小说人物之一是德斯帕少校，他来自底牌。底牌的主角是波洛，德斯帕是一个喜欢在荒野中流浪、喜欢非洲草原的英国人。波洛说他走路的样子像老虎，身手敏捷，行动自如。小说的一开始，晚宴的男主人就被谋杀了，凶手只可能是屋子里四个人中的一个。德斯帕作为在场的嫌疑人之一，接受警司的讯问。贝特警司，你有没有什么不喜欢夏塔纳先生的理由？德斯帕少校，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我都不喜欢他。贝特警司，哦，德斯帕，有不喜欢他的理由，但并不是要杀他的理由。我一点都不想杀他，但要是能好好的踹他几脚倒是不错。真遗憾，现在太晚了。贝特金斯，但你还是接受邀请来参加他举办的宴会。德斯帕，唉，要是我只去我所喜欢的人家里吃饭的话，那我恐怕就没法出去吃饭了，贝特警司。德斯帕少校说，我某段时间可能喜欢社交，但持续时间不长。当我从荒郊野外回来，来到灯火通明的房间， 女人们穿着漂亮的服装，还可以跳舞，吃好吃的，可以开怀大笑。不错，我喜欢，某段时间。但很快，其中的虚情假意就会让我觉得恶心，我又想离开了。猜对了，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像喜欢一个从未谋面，却心意相通的老朋友。即使是在读小说的时候，我也想穿过纸页，和德斯帕少校握握手。我想我的意念已经屡次这样做了。当通过阅读找到和自己怀着同样想法的人，并且看他在书中说出了同样的心声，而这心声在过往的几十年内已经被翻译成百余种文字，卖掉了无法计数的册数，这个阅读的下午甚至比和朋友在咖啡馆的欢聚更加令人愉快。事实上，我的下午是这样度过的。除了阅读，我还牵着需要瘦身的金毛女生 Happy 在小区里散步。我们走走停停，溜达了40分钟。她用鼻子发现小区的细节，我用眼睛和耳朵。2:30钟，骄阳似火，整个小区进入了安睡模式，只有热风偶尔凛冽地扫过。这样静谧的午后，走在小区的浓荫下，我觉得我9岁，是当年那个在实验一小中院悄声玩耍的小学生。 Happy 在杂草丛中探寻着他心中的宝贝，好奇的样子也好像我的小时候。那一年我5岁，会为了一个掉落在废弃阳台的金色盒子和小伙伴商讨如何翻墙。我们默默走着，被银杏树冠筛过的阳光露在地上，模糊的影子即使仔细分辨也看不出来扇形的样子。碧蓝的天空里，一架银色的客机平缓移过，更显得夏日的冗长宁静。灰喜鹊在眼前掠过，飞出一条和客机相仿的航线，直直的从这棵树到那棵树。微风摇动风铃，从头顶飘下一串轻响。两栋楼间的阴凉地，风显得更大了些。 Happy 发现这片阴影，旋即欢快地奔过来。小区中心人声寂静，鸟声越发喧嚣。我发现水系里的金鱼小到和水池以及池底的卵石极不相称，但总算是让一汪飘着柳絮和杨花的青绿色池水灵动了起来。新搬来的住户在赶工装修，施工的巨大声响貌似对狗狗丝毫不构成困扰。隔壁的长条凳上那个翻身睡去的工人 Happy 也视若无物。对于专注用鼻子感知小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狗狗来说，耳朵接收到的讯息或许都是冗余的。几只麻雀在工地旁折断的松树上蹦跳着，好像在18世纪欧洲贵妇的裙摆褶皱里捉迷藏。走过喷水池，散步就要进入尾声了。 Happy 习惯在第4排房子那里折返，我喜欢走第3排，因为沿小径多走几步就能穿过2棵枝繁叶茂的桑树。此时桑树果实累累，缀满桑叶的树杈在空中搭成一道拱门，成熟的浆果散落一地。若你侧耳，还能听到偶尔坠落的浆果敲打木甲板的轻响。而土地上斑斑驳驳的紫色正散发着属于夏天和童话的不可言明的诡异甜蜜。 如果天气不太闷热，我们还可以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小憩。斑鸠咕咕咕的叫声让我想起微风吹过长满蒲公英的田野，而白头杯的彼此唱和更像是船工的对歌。那只大斑啄木鸟就住在这片小树林，即使艳阳高照，我们也可以躲在阴凉的树荫底下，就像小区里的猫咪们经常做的那样。我喜欢心安理得的发呆，反正不用上班的下午有的是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好书慢读，为您节选的是我的作品《闲着》。《闲着》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作者刘思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晚安。 锦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